还是袁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《战太平》。 九里，你有不灵不济，千万莫丢掉标签，写不认真宽宽的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